同一些人的唱歌的东西不值得的站上舞台听掌声看荧光棒，还真心认为音乐是用来交换能量的，而不是用来交换记者的闪光灯和墨镜背后被满足的虚荣心。欢迎你在这一天能够继续的腾出那么30分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。马上给你一首能量满满够劲儿的歌，是来自于成龙的《醉拳》。这首《醉拳》，成龙应该唱得很嗨，我们听的也是酣畅淋漓。而一首好歌，至少应该给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带来这种双向的满足感。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我想不仅对唱歌的沙宝亮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，对于我们来讲，这首歌也有着特别深刻的情感的体会。马上来听到这首《暗香》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

间餐厅，没想到已经换了状况，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，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。 你听这首歌说谎，林宥嘉的处理没有那么的完美，甚至有一点点的飘忽，但是里面却很高级的有一种真实感。现代录音技术完全可以修改或者是修饰，但是就是这样让人觉得他真的很伤心的在唱，所以无法唱的标准和完美。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今天在这个伤心歌的环节，我们继续要欣赏到的是徐佳莹的《突然好想你》。这首歌清新地写出了遗忘是分手最终的救赎。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，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直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风里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 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